走到丰台踏青赏花去。2017丰台踏青赏花季开始了，丰台旅游委邀您到长兴店镇金维多草莓基地摘最新鲜的草莓，奶香的、酸甜的、清香的，多个品种，一定会让您的春天甜蜜无穷。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4月15号隆重开幕了， 重开幕了！ 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唯一面向大众的电影狂欢活动，电影嘉年华不仅好玩，更有好看的明星近距离互动、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、六大主题乐园，让你玩得有趣，有品更有料。4月15号至5月1号，让我们相约北京怀柔，在电影嘉年华里享受电影主题全民狂欢吧！温馨提示。 小农更是属于那年代，白墙黑瓦的淡淡的忧伤，消失的旧时光依旧是伤，回头看的片段有一些风霜，老长板旧皮箱装满了你心边的铁盒里藏着一片玫瑰花 情也容易忘记，我爱过了你。

好想讲电话，半夜会想打给谁？这安妥的一切，怎么全世界都在浪费？如果有个人在床边，不爱也无所谓。世上有谁能分辨爱的气味？有什么规则分白天和黑夜？给我睡。不想睡，恨过的人夜半都变美。看看旧照片，做作的流点眼泪。 不想睡，聆听脉搏微笑的